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情，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国民政府的内讧达到了顶峰，见此良机，张作霖决定先发制人。1927年5月，张作霖兵分两路南下进攻国民政府。 革命的对象张作霖都动手了，国民革命军岂能示弱？可问题是，宁汉分裂后，武汉、南京都自称正统，互不相让。尤其是汪精卫素来以正统自居，很是看不上蒋介石这个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他此时正打算出兵讨伐蒋介石呢，没想到被张作霖横插一杠，只好暂时放过对方。宁汉双方这架是打不成了，因此两边都选择了单干，单独北伐。咱们先说南京方面的北伐。蒋介石并没有理会张作霖之前的嗜好，毕竟大家都是玩政治的，这几招谁不会？他命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以第一、第七军为主力，分三路讨伐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仨人干得漂亮，一路北上，在徐州击败孙传芳和张宗昌，取得徐州大捷之后，进军山东。但随后发生了一件事，迫使蒋介石暂停北伐，撤回主力，以保卫南京。至于具体是什么事，后面再说。再看武汉方面的北伐，武汉方面的阵容很强大，一共四路大军。第一路唐生智，主力为其嫡系部队。第二路张发奎，主力为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十一军，以及一直在北伐中表现还不错的湘军部队独立十五师，师长是一名叫做贺龙的中华革命党党员。第三路投降过来的军阀部队。第四路冯玉祥，主力为其麾下的西北军国民军。前三路归唐生智统一指挥，他和冯玉祥刚好一南一北，南北夹击河南的吴佩孚和张学良的奉军。前期战事波澜不惊，北伐军势如破竹，齐齐奔向奉军的前敌总指挥韩林春 早就预定好的决战地点临颍一带，也就是今河南洛河附近区域，他已经在这儿做好了万全准备。这里地势平坦，特别适合奉军的王牌坦克部队，拥有近20辆从法国进口的雷诺 FT-17 坦克和炮兵部队作战。在这儿有强大的兵力，奉军7万主力都在这儿。这里已经建好了强大的防御工事，生死成败就在此一战。韩林春有了战死的思想准备，但北伐军的指挥官唐生智却不想死。面对兵力强大、装备占优的强敌，他唯恐自己的身家遭受损失，于是改令张发奎率军顶上，把自己的部队撤了下来。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唐生智这么干是为了让铁四军里的共产党人去送死，是反共的表现。但实际上，这很可能只是他的习惯而已，便宜由他占，送死别人去。可以预料，这绝对是一场恶战。但谁也不会料到，开战的第二天，在攻打临颍城的战斗中，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陨落了。他就是时任第11军77团团长兼党代表的黄埔三杰之首蒋先云。当时他身先士卒，策马冲锋，连续三次身受重创仍不下战场。三仆三起坚持指挥攻城，不幸被敌人的榴弹击中，壮志未酬。黄埔第一人居然以如此仓促的方式悲壮地离去，以他的大才，本来应该有更宽阔的舞台等着他去泼墨挥洒。东南百战斗犹艰，剑气升腾武胜关，千古悲风临颍路，中原忍剑将星残。不亦悲乎乎，同志们，踏着蒋先云的足迹前进。历经三天血战，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付出了高达数千人的伤亡，攻克临颍，击毙奉军万余，奉军主力被击溃。六月初，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胜利会师，吴佩孚成了潜逃的光杆司令，从此开始打酱油。张学良率残部逃向黄河以北，随后集势利眼与墙头草的精华于一身的严老心儿，眼见吴佩孚和张作霖相继完蛋，也就挂上了青天白日旗，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开始落井下石，痛揍落水狗张作霖。就在这时，武汉政府后院起火了，而且还是两把大火，唐生智是被迫收兵回师。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咱们先来看第一把大火，这把火是在湖南长沙烧起来的，点火的人是唐生智的手下何健。何健本是唐生智第八军里的师长，后来成为扩编35军军长，属于武汉方面北伐军的高级军官。蒋介石清党后不久，原本在上海、南京等地工作的一些共产党人转而聚集在武汉国民政府周围，大力声讨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同时继续开展工农运动。汪精卫本人是坚定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自然也是赞成工农运动的。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前面咱们说过， 农会运动比较过激，打倒土豪劣绅是主要的活动。而此时的国民革命军中的军官，包括来自黄埔军校的军官，大都是学历不错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来自土豪劣绅家庭。毕竟一般工农家庭很难有支撑孩子读书求学的经济实力，更别提贫农家庭了。也就是说，来自农村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多出身于富农和地主。当这些军人得知父母亲戚在家乡被揪斗乃至于处决时，自然是义愤填膺啊。我舍生忘死为革命，你们却在背后革我的命，这算怎么回事啊？何军长的老爸也是属于被打倒的土豪劣绅一族。何军长的父亲先被抄家，后来又被绑游街。1927年5月21日，何建直使手下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兵变，捣毁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杀死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此事史称马日事变。由此，共产党人在长沙的活动变得尤为艰难。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也在1930年被何建所杀。但奇怪的是，长沙属于武汉国民政府治下，受汪精卫管辖，而汪精卫当前并未和共产党反目。何建和许克祥的大老板唐生智的立场也十分明显，拥汪反蒋。那么何建和许克祥为何要擅自行动呢？难道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属于造反吗？公正地讲，何建和许克祥的智商并不低，算是正常人。但以何建老爹受欺负的程度，似乎不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做出让全家人掉脑袋的事儿吧。答案很简单，有人在背后推动，站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人就是他们的新老板蒋介石。证据相当明显。兵变当日，许克祥宣布拥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在原大老板唐生智的攻击到来之前率兵投奔南京。至于何建，此后一直颇受蒋介石的重用，是其麾下反共的急先锋。马日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向武汉国民政府申诉，要求惩办不法军官。但是利益才是硬道理啊。工农运动的过激行为已经损害到了多数国民党人士的利益，导致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对联共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抵触之心，导致国民党内反共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共产党的要求哪儿能被批准呢？咱们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是没有自主权的，处于对共产国际盲从的时期。比如加入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这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不成熟，既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经济来源，经费基本靠共产国际提供。也就是说，其经济命脉被苏联紧紧地捏在手中。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时刻，所以两个人在中国问题上是互不相让。斯大林是现实派，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托洛茨基是激进派，要求共产党抛开国民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于是共产国际在这两位大佬的压力下，一点都不考虑中共的地位与处境，也不考虑汪精卫的处境，更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 在1927年5月31日签发了这样一道自相矛盾的神奇命令给了共产党。他呢，一方面提出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等纠偏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要求动员20000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50000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的重要内容。可问题是，对于刚刚经历过 C2 屠杀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更夸张的是，苏联一方竟然将五月指示通报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协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任务。共产国际全然没有考虑到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此刻，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十分不妙。一来，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地区因为激进的工农运动导致经济衰退，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已经是岌岌可危。二来，蒋介石在一旁烧火捣乱，这事儿后面再说。三来，据可靠消息，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冯玉祥似乎再度改变了立场，此事也比较复杂，后面再说。总之，汪精卫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此他一看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就气炸了，立刻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将满腔的怨愤宣泄向对方。当年孙文岳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条就说了，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适用于中国。现在你们共产党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还想从内部瓦解我们国民党。鲍罗廷，你们背信弃义，国民政府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国了。鲍罗廷自然知道这个指示，身在中国的他远比总部那帮官老爷更加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了，因此他也是坚决反对这个极左做法的。不止鲍罗廷一个人这么想，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不靠谱，所以这俩人一致认为应该取得武汉国民政府的谅解，暂不实行五月指示，扶汪精卫一把，把他逼成另外一个蒋介石。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遭到了以张国焘为首的大多数党员的反对，认为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妥协投降路线，并终止了他在党内的职权，以至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干脆撤销了陈独秀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陈独秀从此淡出了中国政坛。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话题重新回到五月指示上。7月13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临时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意欲叛变革命的种种反动罪行，同时宣布中共退出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发出重要指示，我们不搞蒋介石那样的武力清党，我们保护共产党人的人身自由，我们搞和平分共。会上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即日内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这事儿俗称715事变。很明显，汪精卫的做法要比蒋介石温和得多， 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竟然使向来温和的汪精卫放出了他的经典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步蒋介石后尘，走上了血腥的武力清党之路。不过，要想把这事儿说清楚，还得从蒋介石给武汉政府烧的那把火讲起。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前面提过，汪精卫本来打算出兵收拾蒋介石的，但是呢，被张作霖的大举南下给搅黄了。汪精卫当时的想法是先解决和张作霖的外部矛盾，再解决和蒋介石的内部矛盾。如此看来，汪精卫是个厚道人，毕竟给了蒋介石足够的喘息时间。蒋介石就要阴险一些了。虽然他忙于北伐工作，几乎没有闲暇，但是他还是拨冗思考了一个社交问题，如何给汪精卫增加一些工作量，让对方手忙脚乱，没空找自己的麻烦。仔细思考过后，这哥们儿在私底下搞了不少的小动作，比如利用在护国战争等事件中厮混出来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人的反共心理，让他们率兵出川进攻汪精卫，以及策反唐生智的部下夏斗寅反攻武汉等等。蒋介石四处点火，汪精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才在七五事变前后把所有的火都给扑灭了。可老实人也有脾气啊，一旦爆发，你还真不一定能够招架得住。喘过气儿来的汪精卫决定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把蒋介石和共产党一并解决了，准备工作很快就绪，开始动手。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命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为先锋，率军东征，反共倒蒋，力争国民政府法统。唐总指挥和张的先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顺江而下，迅速抵达江西九江前线。随后，汪精卫带着他的工作团队抵达旅游胜地江西庐山，有两件要事需要他迅速做出决定。一是拟定具体作战计划，二是商讨如何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分共。汪精卫摆出如此大的阵势，局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必须撤回精锐主力，以防御武汉之东征军。这就是之前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北伐的原因。蒋介石本想搬起石头砸汪精卫，结果砸到了自己的脚。看来做人一定要厚道。可是打死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不到，他们的内讧居然会引发两起超级大事件。对这两位仁兄来说，1927年的八月，实在可以说是黑色的八月。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内讧引发了什么超级大事件呢？南昌起义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城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历史深处的民国》这本书的演播者